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各位朋友们，下面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的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对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各位朋友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么预计未来3天内本市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擦洗车辆。但是由于温度呢比较低啊，这个很多时间内呢都是低于冰点的，所以洗车之后呢您要及时擦干啊，避免呢这个车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被这个残留的洗车的水冻住。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那么目前北四环的中关村2号桥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事故正在清开，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京东快速的进京方向双桥东路路段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大北窑桥东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占用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后车行驶缓慢，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听着小声脆的哈，那是给冻的， 嘎嘣嘎嘣的了。 是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也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周末啊。那么这个周末呢，大家津津乐道的呢，一个就是咱们的嫦娥四号稳稳的、妥妥的上天了，奔着月球背面去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冷。 冷， 很冷。 这一进门啊，那个首先的一个话题就是冷不冷啊？我今天到单位哈，是相对来讲还稍微早一点吧。咱们门口执勤的大爷第一句话就说：“怎么样啊，老刘，外边冷吧？” 典型的北京人的交流方式哈。 对对对， 不是吃了吗？喝了吗？就是这个天气情况啊，这是一种温暖的问候啊。那说到这个天气冷啊，大家可能还琢磨着是不是这周就好点了呢？应该毕竟没有到最冷的时候啊， 过了这个大雪的节气，按理说它应该有一个回升啊，这个但是回升多少这就不一定了。 哎呀，想也别想了，没戏了， 没有、啊、 这个冷空气今儿晚上又来了。 天 哪，新一波的冷空气呢又一次这个来到了整个的全国范围之内啊、哦、还不光光是咱们北京，你知道吗？说这个 广东那边有地儿都挂那个冰挂了，上海在八号都下鹅毛大雪了， 江浙沪嘛都在下雪，据说这个西湖上的这个断桥残雪这个景色呀，那终于是又再见了。 对，据说有一大妈都看哭了， 这个这辈子我终于看见下雪了。 好吧，那么北京也在期待着这一场头场雪哈， 咱们也下点吧。 好吧，天气寒冷啊，也是提示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最近感冒的人也是真的挺多的。 没错。 好，那么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支招，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前几位呢，都问的是一些东西跟哪儿补、跟哪儿买、跟哪儿淘换、哎。咱们一个个来说啊。 哎呀，现在还能够补衣服的人，我觉得还真的是特别会过的、特别勤俭的啊。 其实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吧，那个衣服啊。它真的挺好的，甚至挺高档的，但是呢就那么一不留神，就那一小块，比如说哎剐了破了或者是烫了，你说扔了这真的挺不合适的， 所以说你会过呢。 啊，这就叫会过了吗、哎、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是传统的美德、 尤其是像什么呀，就比如说一些羽绒服啊、或者是这种大衣啊、什么皮衣啊， 对 对 你要说真的就一件衬衫也不是很贵，说是吧，咱们给它剪成短袖、也行， 剪成短袖 更会过是吧、 哎、 这好衣服有的时候是舍不得， 可惜啊。这位朋友就是这样，他说哪位帮友知道哪有修补羽绒服的呀，说我这衣服上破了个小洞就想修补一下。这位石女士呢家住这位石女士的电话是13691165629，13691165629。他没说他大概住在哪个方位。 现在吧、就是修补衣服改衣服啊，甚至改皮衣 啊就是有一些那种连锁式的作坊都是可以的。但是说心里话啊，那个价格真的不便宜 、 就是这个性价比能不能达到您的这种心理价位，您可以考虑一下。有的时候可能修补一下这件衣服、差不多能够达到这件衣服的1/3甚至是1/2的价格、就原价的那个价值啊， 是吧？这衣服得破成什么样 真的特别破了也就不值当了、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帮友们好，我有几个小的保温壶的那个玻璃胆坏了、想买那个小的玻璃胆，说哪位知道什么地方能够买的这种小的玻璃胆呢？ 就是跟咱那大暖壶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小号，尺寸小、 应该是哈、但是具体是什么尺寸它也没有说啊、但我估计能够找着大的，八成也能找着小的。 对他应该说他能生产大的就能生产小的。 关键是哪儿卖啊？ 对， 这位听众电话是13260492983，13260492983。 哎，过去我在咱们那个街上啊，或者胡同口啊之类的，都有那个叫日杂商店啊。我不知道这些年这种小日杂商店还多不多，反正这种日杂商店里边，它可能性就比较大。 可以试试找找啊。 你能再往远来点说吗？他要是有，他不就没人在这儿问了吗？ 就是30年之前哈。 是这个以前确实很多啊，现在确实不太好找啊，但是应该也兴许能找到。 哎， 要不然怎么叫万能的帮帮团呢？ 对，看看大家有什么信息。 但是要实在找不着的话呢，就建议您可以留为纪念品收藏一下了啊。 现在那种新式的保温壶啊，这个品种还挺多的。也可以达到那个效果啊。这位朋友想找的呢是一个给孩子做推拿的地方啊，做小儿推拿，什么地方特别好啊？这个最好的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里边的这个老师傅，哎，这个怎么 他呀是这个意思 啊。 他呢不是说他要带孩子去推拿，是他想去那儿学习一下。 去跟人家学学。 想问问啊，就是哪位帮友知道说北京啊什么地方做小儿推拿做得特别好，里面那师傅呢最好是那种老师傅，经验足，然后呢干了很多年。他本人呢想去看一看，学习学习。他不是去带孩子去做推拿。 不是要去做推拿，是要去学习，得拜师去。啊，这个叫师傅合适吗？他也应该属于医疗那个性质的吧。 这个他是怎么传授的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行当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啊。 是 这个，但是都得有证。 对， 不管怎么做都 得 有证， 得有资格才行啊。 行，他反正是先看看。 是，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533671269，18533671269。 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就是哪里可以加工毛衣？就在虎坊桥附近。反正我们一说毛衣啊，什么修补啊，买毛线啊，都给大家织了清河毛纺城去了。 推远吧， 当然那个展销已经结束了啊。他想问一下，在虎坊桥附近， 哎， 哪里可以有这个加工毛衣的地方，而且是比较好的地方啊？电话是13051838198，13051838198。 好，这位朋友呢，他是身体上莫名其妙的痒， 家里人 的痒，家里人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吃中药吃西药啊都没什么作用。那么各位团友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这个如果是身体上有这种痒的情况，说我前天呀看了有一个帮友说那个甘油加白醋，不知道效果和我家人的对症不对症。那么我家人已经是2年时间了有这个痒的情况，一直治不好啊。这位朋友留下他的电话，您可以跟他分享您的一些经验和信息。电话是13718646376，13718。哎呀， 86463766， 这个防病毒的这个防火墙跳起来了 啊！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和您家人的这个情况对症？ 对， 真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啊！如果您已经去看过大夫的话呢，那么大夫可以帮您指证出来您家人的这种痒的情况，到底是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老年这种皮肤干燥瘙痒引起 的，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皮肤病或者是什么过敏引起的？因为这个身上的痒它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原因比较复杂。 哎，所以您也先别瞎用，您先咨询一下给您家人看病的大夫。 对对对， 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痒。如果说你确定了啊，说这家里人也是年纪大了， 就是 身上干 的事儿。 哎，身上干瘙痒，那您用我们听众分享的这些民间的方法还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它一定是不对症的，一定是不对症的啊， 还得仔细的去检查啊。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终于给我们换口味了啊。他想问一下这个炒虾仁 啊， 炒虾仁怎么能够炒出透明的样子？ 透明的样子啊，真是的啊！我们出去有时候在外边那个餐厅吃的那个炒虾仁，它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 那我怎么觉得好像只有那个就是龙井虾仁它比较透明，其他的虾仁都是那个白不呲咧的呀？ 它反正是一种这个处理的方法，就是人家师傅有经验有方法能把它弄成那样。咱们家里那虾仁，你就算鲜的大虾你自己包出来，你一下水它就白的了 啊。刘师傅有辙吗？ 我没 敢问刘师傅、啊、您老人家有辙吗？ 这我真没试过啊， 试过， 因为他这个应该 我还打着你真没吃过呢。 属于秘方。 哦，行吧，咱们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民间都是高手啊。 哎， 怎么能够在家里面炒虾仁能够炒出这个 还得是高档餐厅啊，一般的小餐厅还炒不出来， 是吧？ 哎，高档餐厅那个挺贵，那菜啊，那炒虾仁炒出那种透明的样子。 是的， 嗯，您这肯定是要做一桌家宴是吧？好， 来大虾仁啊。 啊，下面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就是给宝宝选奶瓶，哎呀，这是应该是新进的奶奶或者新进的姥姥啊，说是选塑料的好还是选玻璃的？ 哎，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现在这个塑料的多吧，玻璃的少了。 是这样的，就是从一些说法上来讲啊，或者说从大夫那个角度来讲，那么新生儿时期啊，就是用玻璃的好一些。然后再大一点呢，可以用塑料的了。 是， 对，因为再大点它可以自己抱着那奶瓶子了嘛。那玻璃的相对来说沉，因为我们用玻璃的是不用担心任何所谓的这个高温出来什么析出什么， 对对对， 什么化学成分，你想都不用想。但是其实现在就是比较高档的好的啊，材料 塑料 靠谱的那个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就是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就是我们给宝宝喝水也好啊，冲奶也好，那个水温它不是很高的， 对，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有经验的人或者是大夫他都可能会考虑，就是说如果你问他的话啊，他会建议你在新生儿的这个阶段比较小的阶段你用玻璃的， 是， 然后再大一点你就可以用这个塑料的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奶的时候没得选，都是玻璃的 啊。你小时候是70年前的事儿了吧？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儿？ 45年前。 基本脑子还够使啊。好，我们刚才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帮友们的回复啊。我们再来说一组大家转让的物品和求购的物品，先说转让的吧。 好的，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全新的3层储物架，长是1米06，宽是46厘米，高1米。那么它的储物架制作精良，美观大气，放在厨房客厅都可以。原价500多，现在呢300元的价格转让，东西在广渠门附近，电话是15611549951，15611549951。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北京产的康豪牌足浴盆，第一有7项功能，全新的，但是呢必须自己来取啊，350元的价格转让，还有商量，地点呢在北二环的鼓楼桥附近。电话是13691533279，13691533279。 这位听众呢，他想转让的是叫做洁碧冲牙器一个，全新没有开封，原价是598，现在呢是350有商量，或者呢可以换一个价位差不多的一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500多下得来吗？ 那你看什么品牌了 啊，就是功能很少的那种兴许有哈， 对，简单一点的， 所以不一定能换得到啊，您就干脆先把这转了，回头再添点钱买好点的啊。 那要是二手的也保不齐啊， 反正他要新款的智能手机，你觉得这可能吗？ 新款的，这个 他原价这东西590， 就是相应跟他那个价格对应的哈。 你换吗？ 我没有。 你什么鬼呀？ 我没有。 所以要相对来说等价一些啊。 是是是。 好，他在西三环附近啊，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 好。接下来有几位转让乐器的朋友啊，首先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星海牌的钢琴，转让价格5000元啊，这个联系人是一位姓江的朋友，电话是13701086820，13701086820。 这位听众呢想替朋友转让一台手风琴，是鹦鹉96贝斯，深红色的，还有90%，保存的很好，没有划痕，风箱很紧，音色呢也非常的响亮，打算出手的价格呢是1200。他是在那个马家铺，就是戏曲学院那边啊。电话是13718885424，13718885424。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个雅马哈 KB291 电子琴，几乎没用过，本来想自学来的，因为看孙子没时间学了，想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原价2550，现价转让是1900元，还送琴凳、琴罩、琴架啊，这个应该是那个谱子的架子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联系，电话是13522255070，13522255070。 02-22-55-0070。 哎呀，您这个出手有点急了，这说话孙子就大了，回头、哎、是吧？我的意思您懂的哈。 对，让他学。 嗯， 人家长大了，孙子说我不学这个琴，我要学拉二胡。 不会的， 哎， 我相信不会的。 拿这钱可以去买二胡。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铁皮柜一个啊，是上下两开门的，打算150出手、哦、电话是13161666808 13161666808。 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实木单人床，长两米宽一米，转让价格80元，自己来取，在和平里北街。这个信息写的真全又简便，电话是13522822 282-8954 13522822-8954。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双人的布艺沙发打算出手，还有80新，长是1.4米，宽是82厘米，300可商量。他在朝阳区豆各庄地区、 嗯、 对，需要自取，电话是13269986599 13269986599。 好，这位朋友家里有一个瓷的洗菜盆，45×45带底座，那么原价200多块，现在50块钱转让，家住在丰台，联系电话是1369113179313691131793。 刚才有听众不是问到那个修补羽绒服吗？ 嗯， 我们这位网友给出了个主意啊，其实也挺好的。 嗯、 他说经常听咱们节目当中啊，问哪有修这种羽绒服啊或者衣服上破洞的啊。他说我建议啊，有修补羽绒服的1/10的钱。 嗯， 说您可以买点那个叫补衣贴，网上也有卖的。 哦， 说什么图案都有， 哎 啊，卡通的呀，普通花的呀，哎，适合各种不同风格的衣服， 嗯， 大小规格也有，说特全，说那特省事儿，就拿那个电用导 啊， 往上一热一压， 哎， 齐活 就贴上了哈、 啊，哎， 但是我觉得也得看这面料的材质哈、啊，如果是那种这个叫什么是什么绸啊，或者是那个比较光滑的那种材质，应该比较好贴。 嗯， 你要像是你的表面的材质是布啊，或者是其他的，可能贴起来就费点劲。 我没贴过，就是我不知道它对于这个面料和材质有没有什么具体需求，还是说，它也会根据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这种 不同的附着的方式、 啊、 哈。 那位听众，您用过，您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对对， 嗯，反正你也不知道啊。而且就是说，如果说不能贴的话，我觉得现在也有卖那种贴，就是你可以自己缝上， 嗯， 是吧？你自己缝上它， 就跟那个做过去做补花似的， 哎，就差不多是那意思吧、嗯。因为它不像说咱们这个毛衣啊，或者说这个羊绒毛衣坏了，你必须得去钩织、 嗯， 那个是一个技术活啊。还有听众问到那个加工毛衣的地方在哪里？这位朋友呢提供的地儿，这离虎坊桥稍微远点吧， 永安 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在哪儿？一听这也是永安里附近， 不是，应该不 是， 是反正听着有点耳熟、啊，但是具体这个永安百货商场在哪儿？ 对对 对， 麻烦您再给说的清楚一点啊。 嗯， 好吧，那么第一时段呢，我们可以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寒冷的季节，我们听温暖的歌，《北京榜样》，各位学的怎么样了？ 借我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借我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

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互帮互助啊。刚刚在上时段的有些问题呢，小问题啊，已经有听众给我们反馈了。 哎， 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还有关于虾仁的反馈奶瓶使用的反馈等等吧。我们先来说一下你最爱的吧。 啊，虾仁， 怎么把虾仁炒成透明的样子？ 说实在， 放大招啊！ 我说个这个实在话啊，您别不爱听，就真正、那个、 不爱听，我推音乐。 我刚说你就不爱听了，就是真正的那个，就是做成透明状的那个虾仁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从这个菜的这个色香形，从这个角度去出发，让那个菜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感受。但真正那个味道上来讲，其实它并没有比那个不弄成透明的好。 嗯， 哎，这个这就不用追求这个， 就是说色香味 味形 啊，那个形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就不用考虑它透不透明。 哎， 其实味道还是一样的，是吧？ 他说其实味道差不多、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出的。 当然，在餐厅里面，他可能是为了要那个状态， 对、 而且他有了那个形，有那个状态， 你看 他多要你好几十，你知道吗？ 哎，你说水晶虾仁、什么？你说那刚才说那个那叫什么龙井虾仁？ 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分享的啊，说如果想把那个虾仁呢炒出比较透明的样子呢， 哎， 这位听众呢他说得事先拿水焯一下。 拿水焯都不见得行、 还有听众呢说加一点点味精，用食用碱， 加一点精盐， 抓抓就是抓，哎， 加一点碱， 拿点清水泡一泡，然后把它抓一抓、 对， 说炒出那个虾仁呢相对来说颜色更透明，而且很爽嫩， 哎，就奔那个水晶那感觉去了。 还有听众分享了腰果虾仁的做法、说先把那个腰果虾仁、腰果不用洗先把虾仁洗干净了、控干水分、用鸡蛋清和少量的水淀粉过油、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一过就行了。 对，出锅之后呢放点什么就是您喜欢的调料呗、葱姜蒜末之类的啊、然后再放调料，淋一点点香油，出锅的时候淋一点点香油，看上去就漂亮了。 腰果呢？腰果和虾仁一起过油的是吗？ 腰果不过油，就是你炒完虾仁之后再去放腰果、腰果也不它不就是 熟的，就出锅之前就把腰果再放进去是吧？ 啊，对，腰果它不是熟的吗？ 因为刚才自始至终没听见你提腰果的事 儿。将虾仁、腰果入锅，放盐、味精、白胡椒，出锅淋少量香油。 哎，这就对了。 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各位听众，还有没有窗帘城？ 窗帘城 现在北京哪还有窗帘城？ 就是很大规模的，这里边全是做窗帘的， 一进去就晕，全是窗帘。 我印象当中最大规模的应该是居然里边，它基本上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馆都是窗帘。 十里河是不是以前也有、 十里河啊，就对，你像十里河啊、北四环啊、居然之家里边，你去找有那种专门的窗帘馆，但是相对来讲可能价位会高一点。 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我们过去吃到的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啊，那种它都慢慢的 都 疏解了。 对， 哎，现在呢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相对来说档次高一点点的这种类似于居然之家的这种、形成规模的，它里面都有窗帘馆。 对， 就这一馆一层都是卖这个的。 对，另外 当然价位肯定是比以前要 贵一些，会高 一些、 对，然后另外像那个我老提天丰利啊，因为我老经过那儿，离那儿近，像天丰利啊，还有这个静安庄市场、静安市场啊，这样呢比较还留在市区的大一点的这种市场里边，也会有专门做窗帘的这种摊位。 价格相对来讲会便宜一些，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 对，就是形成不了城的这个规模。 哎、对， 它就是一个小门脸儿、个小作坊，但是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窗帘布和这个窗帘杆、嗯、供您去选择啊。 哎， 这位留电话了啊，电话是13718723619，13718723619。 好， 下面这位听众啊，挺有意思的啊。 怎么着呢？ 他说我这小孙女儿2岁多。啊，2岁多的孩子真勤快，他说他就勤快了一下， 干嘛了？ 帮他妈妈擦鞋。 嗨，这不好事吗？ 他妈妈那是黑色的翻毛靴子 啊， 但是孩子呢，用的是黑色的皮鞋油， 又坏了。 他说这可怎么办呢？ 全给腻上了，都腻死了。 首先啊，这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就是过去了，就是您一定不能呲儿孩子， 不能责怪 他，不能说他，也要以这个事儿呢，上一堂这个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还有这种这个啊跟教育有关的课程，就是说哎他这个行为是很好的，我们要鼓励表扬，但是呢就是下次如果再帮忙的话一定要搞清楚啊，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能用。但是2岁多反正估计也不太明白，但是这个行为要表扬啊，这个行为要表扬， 他其实就是对成人行为的一种模仿， 对，感兴趣哈。 对对对， 但是他妈妈的这个黑的靴子已经这样了啊。怎么说呢， 这得送到外边去处理了。 对，只能是这招，但是得看被孩子破坏的程度。如果说面积不大一点点，兴许人家有招，就是能给它去掉。 试试吧，就是如果说这种油脂比较厚，然后那个渍进去的比较多的话，自己处理起来还真的是比较麻烦。我昨天刚把我们家那个抽油烟机那个滤油网拆下来，我企图自己把它刷干净，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没无能为力， 那是自己弄不了的。 哎，对，后来我发现哎，网上有专门卖这个的哈，就买一个新的换上就可以了，很简单。 而且像里面的有一些跟电机有关系的，你还真别拆，拆坏了你。哎呦，那费用就不是说光清理一下那个费用了、 啊。 但是好在呢，他妈妈这个靴子它也是黑色的。 哎， 如果面积不大的话呢，兴许看不太出来。 最起码颜色一致啊，还好。 反正不可能不太好弄，您自个儿没有那个容器，就容器， 容器 哎，容器可能不一定能弄得掉。可以，如果那个鞋很贵的话，可以建议去外面送出去。反正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价位也不便宜啊，也不低啊。 是， 因为我昨天都刚逛了一下， 你也是 去询了询价、哦，我就看到了嘛。 我以为你也修了这个鞋。 没有，我就看了一眼那个价位牌啊， 对对对， 反正也都好几十块钱的，还得分不同的情况、啊。 对对对。 但是别说孩子啊，要鼓励孩子、啊， 千万要鼓励他。 对，还有一位听众呢，他其实在上周啊发了一个信息，就是想去这个 KTV、找一些爱唱歌的朋友。 对对。 但是他当时留的这个微信号啊，他粗心大意了。他把这微信号他没打开。 他说是有朋友反馈说加他微信加不上。他是在那个微信的那个选项里有一个按钮，哎，他没有打开。打开以后，人家才能通过这种搜索来添加他。哎，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他就是说，你们能帮我再播一下吗？我特别想找一些跟我一样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因为已经有两位朋友跟他联系上了。 他后来恍然大悟，打开以后有两个人已经跟他联系上了，但是那个给我们发信息的那位朋友可能还没联系上。 他的微信号我们再说一下啊，是 LIU， 应该是他本人的姓啊，就是刘啊，呦，你的本家哈， 也许姓柳。 你就说是不就完了吗？ 好吧， 能咋地呀、啊、LIU 545782 545782，专业拆台跟我尬聊啊。 我们要把所有的情况都想到很周全才行。 行吧，长本事了哈。 说什么？ 来，我们看一些反馈的信息啊。 有一位朋友啊，前些日子他问那个黑皮花生，就是那花生米啊，他在那儿卖。今天他反馈说，那个黑皮花生粒儿我买着了，我是在劲松中街的鼎盛市场买到的。哎呀，谢谢帮帮团啊，这个同时也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谁要是想买这个黑皮花生米啊，您上劲松中街那个鼎盛市场去。 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反馈的是，他说上周五啊他发布了一个求助北京哪有大集。他说没想到当天啊就有一位何师傅给他打电话，而且呢他们俩微信了，把详细的地址啊乘车路线啊全都发给了他，说太热心了，非常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自己呢也愿意把咱们节目的宗旨传递下去， 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那就请践行我们的口号吧，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这位听众呢也是感谢一位朋友啊，是137尾号是2116的一位好帮友，还有住在华威西里的大姐，他说祝他们一生平安，天天快乐，万事如意。他没说什么事儿啊，这个网名叫红七月。还有听众呢上周求助推荐那个 燃气 什么品牌的问题是吧，也收到了回复， 好像咱们在节目里也说了一些啊。 他说有几位热心的帮友都给我打电话了，一并感谢了，祝帮帮团节目越办越好。好吧，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些听众朋友的热情周到和温暖，继续呢通过我们的平台，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互帮互助。这位听众啊他问了个事儿，但这事儿呢其实不大好办。五洲四海，您这名儿哈 啊， 不是就是你家里啊，不知道从哪儿带回了一些蟑螂。 哎，这个有时候他在楼里也串， 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就跑家里去了，还挺多的，大大小小都有。说想问一下万能的帮友们，有什么好方法能根治 啊？这个可以寻求专业的灭蟑机构啊，他们有一系列的措施、方法、器械，专业的人员，然后但是您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 对，但是这个能不能根治哈？ 根治这事儿真不好说，尤其是咱那些老楼里啊，它会顺着烟道啊、下水道，它会窜的。 对 对， 还有呢，就是我不太懂啊，就是从生物学这个角度啊，就是蟑螂除蟑螂，它分季节嘛。它比如说有些动物它可能在冬天它就不是那么活跃，在夏天好像它就活泛点， 好像没有什么季节 啊， 它在冬天可能更活跃，因为外边没吃的了，就都 而且屋里暖和是吧。 对 啊，行，那您看看能不能，如果特别多的话啊，真得找专业的 是的 队伍来，自己弄点什么药吧，兴许小范围还行，大面积的可能还真不太好弄啊。 您可以去超市买那蟑螂药或者蟑螂屋啊，就粘蟑螂的那个小纸盒啊等等吧，自己先试试，不成的话就找这个专业机构。 对， 刚才说那个永安百货有好多朋友给提示了啊，说是比如说彩虹就说他就在那个虎房路附近原前门饭店的东边，那就离刚才说那虎坊桥不远哈。还有一朋友也说了，永安百货在友谊医院的斜对面啊，这个斜着走对面就是，到那儿能买到以前使用过的商品啊，就是一些老物件似的那种啊。 行吧，刚才有位听众不是转让一个什么冲牙器，说想可以换一个手机嘛，全新智能手机。他自己又查了一下，说网上全新的4G手机很多才200多、300多， 是啊。 某些合约机说预存话费还白给 啊。那 行吧，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换到， 就是他对于这个品牌啊、什么性能啊、功能没要求 啊。 那他能使多久？那您就看运气吧啊。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平时啊很少做面食，周六的时候呢。特馋，想吃大饼， 怎么着？ 就自个儿跟家烙，结果呢，烙出去大饼啊，说怎么那么硬啊？ 硬啊！ 对，他说孩子都笑话我，说您烙这饼必须得牙口好，要不然吃不了。 而且他说，就是他面和得很软，还醒了一段时间，但是烙出了饼还硬， 是不是油少了呀？ 也放油了， 是油肯定得放啊，是不是油使得不够，它也容易硬啊？ 一个是光咱们只是把面和软了，可能还不行。这个烙饼，您要烙的它饼软的话，最好是烫面，要烫面，然后呢，这个烙的时候是要刷油的，这是两个问题，大概是需要注意的。我能所知道的大概也就这么多。 行，你说的都对，反正我也不会烙。 对， 你说啥就是啥啊。 因为那个你光是用冷水和的那个面，你越软，它可能密度就是烙出来以后它越瓷实。 行，我们听众跟我说的一样啊，说十里河建材城路南有专门的窗帘市场， 那 还得奔十里河是吧？ 对对对。 还有听众呢说那鞋的事儿啊，说还不止一位听众说干脆索性就给他改成那个，就改成那种全涂上鞋油的。 能吗？他那个他如果是那反毛的，他是磨砂的呀，那个皮肤那个皮子。它没有光面，那个油涂上 这个东西很专业，咱们也不是干这行的，所以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位网友雪芬说，说索性就改成亮面的， 说40年前就是这么改的。 哦，那可以去打磨，是不是？ 可能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吧，那咱就不明白了啊。 但是在家里可能也弄不了。 肯定这事儿自己干不了，自己干不了啊。 嗯， 好，我们现在呢再来把这一组求购的物品说一下啊。求购的物品也挺多的。 这位朋友想求一个全新的苹果平板电脑保护套啊，他不是要那个平板电脑，是要一个保护套。电话是13522020585 13522020585。下边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一个24的女车，应该是自行车啊，要求好骑一点，价格100块钱以内。联系电话是13501253296，13501253296。那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还是求购自行车，二手的就行，接送孩子用。电话是15711041649，15711041649。 这位听众呢，他想通过帮团啊，求一套功夫茶具。要新的 哦， 功夫茶具啊，功夫茶具是不是都是那种紫砂的多呀？小的那种， 什么材质的都有 啊，反正见的那种小个儿的特别多 啊，小壶 啊，小壶 小 小 碗啊， 茶海 啊， 带 茶海 的，对。他说我要全新的啊，哪位有闲置不用的跟我联系，电话是13401100012。13401100012。因为如果说功夫茶具的话，在我印象当中就是。都是那种特迷你的特小的，你要是单纯说茶具的话，那大大小小的都有， 哎， 是吧，他可能是要那种小一点的小壶小碗的那种啊。 功夫茶嘛，就是泡着见功夫，然后喝着费功夫 啊。、哦，这是这么来的是吗？你这个 你见过拿大碗喝功夫茶的吗？ 那是咱们北京的大碗茶是吧？ 哎，对， 好，这话也挺有功夫的啊。 嗯， 这位听众想求购的东西也挺有意思的啊，挺专业， 哎， 中医用的小铜人儿， 就上面带那个穴位图的，我觉得是那种， 应该是啊，中医用的小铜人儿，说价格呢好商量，那得是家里面干这个的哈， 干这个， 或者是有干这个， 要不然您练气功的可能也研究这个。 这个要是买的话，什么地方能买到呢？ 医疗器械用品商店吧，应该是会有这样的。 中药店呢？ 中药店 不一定， 反正我看哪个中药店都摆着，但人家卖不卖就难说了。 问问， 哎，对对对， 您匀给我吧， 是吧？还有那个医疗用品商店或者是药店里会摆着那个人体骨骼那个架子呢，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人家卖还是不卖啊？ 行吧， 嗯， 好，这位电话是15101573360，15101573360。 好，这位朋友求购电暖气一台，联系电话是13163810704171，13810704171。 这位听众啊，他想求电熨斗。哎呦，我们这电熨斗可多了啊。 哦， 他质量好点就行，好用就行啊。价格呢，咱们看着商量呗。电话是18601114201，18601114201。我估计您这电话呀，能打爆了。 嗯。 是吧， 电熨斗很多啊，我们这个转让里边电熨斗是频率很高的。 好，这位听众也要求购一个电暖器啊。 要求90新左右，11片或者是13片啊，这个价格呢在50到80元，最好在双桥医院，在双桥附近，我可以自己来取。如果比较远，那就得麻烦您给我送过来了啊，因为这个我初来乍到，路不熟悉。我还转让两个全新的燃气灶60元，电话是15711118832，15711118832。 上周有听众咨询了一个关于那个地漏反味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热心的帮友凯哥给出了个主意啊。他们家是这么干的，他说在火上啊做一壶开水，用那开水呢去浇那个地漏， 就烫它一下， 哎，说地漏的周边呢也用开水浇一下，然后用一个盆倒上一盆水，在里面呢加点食用碱，再加上适当的一些什么洗涤剂都可以啊，给它拌匀了，倒的那个地漏里，说做完之后呢半年都没什么味儿。我试过。 对，您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把那个地漏附近那个下水管的那些污垢 给冲下去， 冲下去清理清下去，这样的话它就不，它那个味儿是它就不从那儿往外冒了 啊。这个经验我没有太有啊，就是是不是地漏反味儿，它也是因为不同原因造成的呀？ 有很也是比较复杂，有的可能是那个地漏下边那个管道里头啊，它也跟那个周脉动脉粥样动脉硬化似的，它。